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宝宝生病的概率。总结起来，秋季宝宝穿衣的黄金法则就是三暖两凉。三暖是指肚暖、背暖、足暖，两凉指的是头凉、心胸处凉。家长注意，小朋友也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对象哦。作为家长，您是不是有以下想法？小朋友没钱不会被骗，就算小朋友拿着家长的手机但不知道支付密码，被骗了也转不了钱。可事实上呢，从今年以来，重庆市已经有多起未成年人被诈骗案件发生，被诈骗人中年龄最小的仅8岁。警方经过梳理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法，此类冒充公检法加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上升最多。诈骗分子将侵害对象瞄准涉世未深的儿童和少年，通过社交工具或在网络游戏中主动联系被害人，让被害人扫描其发送二维码，以检测到被害人账号存在异常，要对其父母处以刑事拘留、巨额罚款、永久封停社交工具账号等为名威胁被害人，要求其配合所谓网警处理。此外，类似的复合型诈骗还有冒充公检法加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等，针对人群也包含用父母家人手机购物的未成年人，其手法特点都是恐吓其行为会使本人或父母家人受到严厉处罚，利用其畏惧心理及不太懂法的特点远程操控其行为，达到诈骗目的。除财产损失之外，对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多媒体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5深海探秘》来了，风暴将至，章鱼堡进入警戒状态，巴克队长率领海底小纵队成员们前往海域，帮助海洋生物们做应对大风暴的准备。途中偶遇无家可归的逃难小队，得知他们的家园被恶霸占领，小纵队伸出援手帮他们从恶霸手中夺回家园。恶霸却告知小纵队他们的垃圾堡被海怪占领了，小纵队前往垃圾堡一探海怪事件真相。呱唧错将僧帽水母当作海怪并将之驱逐，正当小纵队启程返回章鱼堡时，大风暴突然来临，巴克队长遇险，小纵队在灯笼鱼家族的帮助之下潜入黑暗深渊营救巴克队长。就在一切就要回归平静之时，真的海怪出现了，这个庞然巨物竟然是张教授的老相识。那么海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小纵队又将怎么制服他呢？赶快加入到海底小纵队的新冒险中来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地点就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口袋里的中国故事》来了，这是熊家四口的故事。注意了啊，他们只是姓熊，不是熊。熊儿子天然呆，熊女儿自命不凡，熊妈妈糊里糊涂，熊爸爸常常有一些小小的寂寞，所以在熊家四口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让人头疼的事情。幸好熊爸爸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世界上的伟大发明，一个个的中国故事。遇到麻烦时，司马光、孔融、曹冲以及那些水缸、小狸、大象都会跑出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后来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这个神奇的口袋，生活更加生机勃勃。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30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然而在成长中，总有黑手伸向儿童。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立即采取强制报告，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障。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一段时间以来，虽然宣传力度不断加强，但目前还有单位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报告人还存在着害怕被打击报复等顾虑，主动性还不强。那么医生、社区工作者、教师等直接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报告义务？

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中长大，所以他可能不理解这个爱的范围。像我曾经在云南一所学校去做这个讲座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在他们村的小学里面，差不多经常遭受到其他同学的这个贬损哈。然后甚至有一次，这个孩子在放学的时候拿自己的书包，他发现自己的书包会有一些液体滴下来啊，原来是班上有一个学生把自己的这个大便就捡到了他的书包里边。然后他回到家会默默地把书包洗干净晾干，第二天再到学校啊。那么就说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当然跟对方的孩子有关，但其实跟他自己也是有关的。因为他们班级有其他同学遭受了这样的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告诉老师，告诉家长，然后第二天呢，家长就会到学校去，然后去反映这种情况啊，然后跟这个施暴者的孩子的父母去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有靠山。但这个孩子为什么他选择不告诉老师和家长呢？就是因为他的家长从来都不会关注这他的变化，而且经常外出打工，那回来之后呢，也就只关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和物质上的问题，给孩子带衣服、带吃的、带大品牌的一些文具，但是从很少去关注孩子的心灵。那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孩子的父母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们说我们儿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家里很穷，那父母只要把我们喂饱，那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所谓的精神的抚育哈。但现在的这些孩子，他们是需要这种爱、精神的抚育，我们没有办法反哺给孩子。所以就说，对于一部分家庭上来讲呢，可能对于孩子爱的能力是需要提升和支持的。那么当我们爱的能力提升之后呢，你对孩子和孩子沟通过程中，你的敏感度会提升。你会知道他的诉求，当你满足了孩子的诉求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才会更好的去信任家长，那么他遇到事情呢，他就可以很好的去向家长求助，而不至于就是让这个事情激化。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呢，我们也家访了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把大便拉到书包里的这个孩子的家长。这个孩子是个什么家庭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的家庭是溺爱型的，其实不是，这个孩子也是父母忽视型的家庭。他的父母呢都在本地，没有外出打工，家境比较好，但是父母就会觉得说你的感受没有那么重要，我只要让你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就行了。所以这个孩子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在我父母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存在感我也不知道我作出个什么名堂，我父母能够关注我，所以我就每天都在学校里作，我用各种的行为来引起别的同学的注意甚至呢，我用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孩子其实都是出自于忽视的家庭。那么如果我们家长能够尽早的给孩子高质量的爱，那么给孩子更好的一种支持，那么可能这个孩子呢，他相比较不容易在学校去侵犯他人，但同时他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也不会退缩，而会选择一个更合理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学校方面哈，我觉得从学校方面呢，现在咱们知道的比较热的新闻就肯定就是双减政策了，是吧？那么孩子呢可能少了一些课外的压力，那么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那么我们也在想，学校可以趁这个时间跟孩子沟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心理的教育啊，然后安全的教育，还有一个就是成长的教育。那么如果学校的能力有限呢，可以积极的借助家长的力量，咱们组成这个学校的家校委员会，然后呢对孩子进行相的一个指导，让这些孩子呢就是知道如何去自我做心理的调试，如何和同学们进行平等的这种交往。但同时学校就为什么要做心理教育呢？就让孩子知道正确的或者说恰当的家庭互动模式是什么样子。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孩子他在家庭中遭受到了暴力，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境遇是否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学校的介入的教育就可以让孩子的价值观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他也可以向学校去求助，来告知自己家庭是什么情况哈。那这样的话就会做很好，像北京有一所很多的学校，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啊。他们很多的老师会参与到家访，然后呢通过各种的问卷，然后家访访谈的方式来了解孩子在家庭中他的这个家长的教育理念亲子的互动方式。而且呢他们还会邀请一些这个在亲子沟通互动方式或者家风文明建设比较好的家长 长来给全校的家长来做经验分享， 嗯，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家长他有的时候脾气发火，包括有一些打孩子行为，他都是脾气上来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如果他能够多一些相应的一个教育，那可能他们就会在言行上会有更多的收摄和控制哈。所以我认为这些学校做的也是很好的。那么北京还有一些学校，他们会积极的去做一些半开放型的社会实验啊，像这个疫情之前，我就到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就邀请了很多的这个记者，或者说消防官兵，甚至是社区人员和警察到学校进行这个诱拐的一个测验啊，然后就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被诱拐啊，然后以及遇到相应的情况，每个孩子都是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经过这个表现呢，他们再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的一场试炼哈，让孩子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那么同样，如果他的小伙伴被控制了，他如何高效的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又可以更好的一个求助哈。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那么在社会层面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意见出台了之后，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宣传。那么这个宣传不仅要宣传给孩子，宣传给家长，更要宣传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哈，这个孩子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是责无旁贷的，不能做冷漠的看客，要及时给予援助。那么同样，如果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邻居呀、家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也要积极的打破这种闭环，或者说是这种封闭的模式，然后也要积极的上报啊，这样的话可以解救一个孩子，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孩子在阳光灿烂的环境中生活，也可以及时的大家都出一份力，斩断伸向未来未成年人的这个黑手，也就是说通过法律然后社会道德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的保护，就是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们负责快乐成长，我们为你们保驾护航。 嗯，是的啊，康老师给我们分析的特别的具体哈，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非常实用性的这种建议和意见。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消息啊，一个新闻，看了之后呢也让人心头一酸哈，就是说湖南衡阳一个寄宿学校的老师发了一条视频哈，就是说一个六年级的女生说自己想哭啊，原因竟然是老师叫了她一声宝宝。那么这个六年级的女生呢，他说从小到大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叫我宝宝，说老师是第一个叫我宝宝的人。那后来经过这个了解啊，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在外地工作，并且呢已经离异，那么这个老师呢也是给了这个孩子一个拥抱。所以其实我们分享这个案例也说到父母和家庭啊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港湾啊。虽然我们说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呢有了啊强制报告制度啊，全社会需要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呢特别是啊孩子的这个监护人，孩子的父母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靠山和很温暖的这样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所以我们共同努力啊，希望我们未来祖国的花朵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那今天非常感谢啊，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高老师， 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